适自己的穿搭。本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最威股份上市六周年庆，多种选择，价格实惠，来最威看看吧。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坐轮椅下抽三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头捋一圈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虽然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尚可，空气质量不佳，出行需要做好健康防护，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呢是联络线进城方向，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建国路建卫大街一线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再来关注南部城区，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慧英南路。西部城区是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富石路，北部城区是万泉河路德外大街。以上呢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两个陪伴着大家在路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聊个什么事儿呢？咱们说说名字。以前咱们有问到过大家，就是每个人名字都有什么含义啊， 由来啊。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说名字啊。 什么？ 因为今天有一条新闻我们可能会说到，就是现在很多名字啊起的就非常的琼瑶。 琼瑶？ 嗯，就什么轩怡，什么这个，反正就是，哎呀，我都说不上来的一些词。 我记得当年我们那个时候起名啊，都按猪八戒里边那个，就是那个名字的排序列，你知道吗？ 就按猪八戒、啊？ 不是，就《西游记》，我就说错了，就突然脑子想到猪八戒了，就是《西游记》。 哎呀， 《西游记》里边那个名字呀， 你这个书读砸了都。 我告诉你啊，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很少有人用叠字。 啊、哦，你记得有一集是蜘蛛精吧？ 啊、哦， 还是盘丝洞啊？ 嗯 差不多，反正那集。 嗯， 然后呢，猪八戒不就是见了一群美女都是蜘蛛精吗？ 啊、哦、 后来蜘蛛精他妈就说了，连连， 哎，打住打住啊，哎。那是三位神仙，好吧？ 神仙呀， 那是三个神仙下来。 蜘蛛精吗？ 那是啊啊啊！蕾蕾啊，你书读串了。 后来啊，从那集之后，我就发现我小辈儿。就是起名字、都是什么真真啊、爱爱啊、 连连，就猪八戒摸那三个，就是抓着谁去娶谁嘛。 哦， 对吧？ 那是在哪一集？ 那是三位神仙变的。 哦，不是蜘蛛精。 对，最后把它装在一个网兜里。蕾蕾、啊，回去清醒，请清醒一下，哦、 清醒一下。 二师弟，二师弟， 好，大师兄，好的。 就比如说，你看啊，我们说到名字，什么子轩、诗涵， 妈呀， 心仪，是不是听起来都有特别像这种这个很琼瑶范儿，像偶像剧里的言情剧里的， 体内有寒气。 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聊什么呢？各位，如果啊，听好了，我们的互动话题， 嗯。 如果让你给自己起名字 啊， 你现在让你给自己现在改个名字，你根据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程也好，或者你对自己的了解，你活到现在的话，你想给自己改个什么名？ 为什么要改这个名？ 对，为什么要改这个名？ 有什么非常不同的含义在 里面？就你改这个名字，你讲出个道道来、其实每个人名字啊，就是当然你在小的时候你没有掌握权嘛、对吧？你没有选择权。 是是是。 其实这也包含着父母对你的一些期望，包括父母其实他能达到的一个怎么说呢？认知的一个水平也都在这里。那对对对，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让你自己给自己改个名， 是是是。 你想改个什么名？为什么改成这个名字？ 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行业， 哎， 真的是自己要给自己改个名字、 哦、 才能基本上啊，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才能够上岗工作、主持人呢、尤其是电台主持人，那个时候谁念自己的本名啊？ 哎，你看咱们台好多人都有， 你看咱们台比如说 哎，我就好多主持人，我就问你他们的原名叫什么，有很多人都不记得 啊， 比如说小底， 我知道 啊、 哎，能说吗？原名狄帅营 啊， 狄帅营， 对对对，狄帅营，就狄营里的帅 啊。 然后那个还有谁？ 老一辈的里头，像我昨天提到的高洪老师， 高洪老师 原 名叫什么？ 原来呢也是主持人，主持了一档节目特别好，叫《闲话京城》， 然后 人家 就后来主持了一段。领导不干了， 没有，就高升了，人家当领导了。好，他的播音名啊叫梁倩 哦， 他小名叫倩，他妈妈的姓是姓梁，所以二者结合在一起， 他给自己起了名叫梁倩。 哎， 你看，所以自己给自己起名都是。你现在你想改个什么名，好不好、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一定要不能光把名字发过来，你得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给自己改这个名、 哦、 好不好？ 龙雷我记住了、那一集不叫盘丝洞，叫三圣试丹心、 三圣试凡心。高雷照着念都啊啊啊，我的啊啊，我的血压啊，这还三圣 YJM 就说磊磊呀、没有大帅在， 你可咋 办呀？ 是这样，有我在也没用啊，人家都给他写出来了，三圣试凡心，还三圣试丹心，三个菩萨炼丹的是吗？我好，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微信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说说给自己起个新名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几条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市发改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制定本市第二类疫苗接种服务价格的通知。从4月1号开始，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接种第二类疫苗将收取每剂次最高25元的服务费。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在北京接种流感疫苗、狂犬疫苗、EV71 型、手足口病疫苗等二类 类疫苗将在原有自费接种基础上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对，人家 当然最高25元啊。 对对对，啊，再来关注昨天的这个日子 哦。 昨天呢是4月16号 哦， 昨天呢也是世界嗓音日。 哦，哎呦，这个是感觉我们应该过的一个日子，对吧？ 听听这嗓音 哦， 随着社会的发展，哇、哦，对对，大家别害怕，人们对嗓音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嗯、有人呢把嗓音比作人们交往当中的第二张名片， 这个的确是 优美的嗓音能带给交谈者愉悦的感觉。 嗯， 但是嗓音也需要科学的呵护。 哎， 现在声乐爱好者特别多，如果过度用声或者是用声不当，也可能导致相应的劳损性的嗓音疾病。 哎呦， 那么最典型的是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 嗯， 孩子的嗓音健康更值得关注。孩子想拥有一副好嗓子，从说话一直到变声之后，应该先从最基本的说话状态、呼吸状态做起，按照正确用嗓的三原则进行训练，节省原则，以最小的力发出最大的音响效果。怎么那么像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用最小的力发出最大的音响效果。 啊、 你给我示范一下啊， 最小的力。 啊，这个很难吧？我这个得非常专业啊、 哎！你这不是学播音专业的吗？我这是学师范的。 哎，这个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很简单，但你不给我钱，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嘿，你说你这个， 来，哎，平衡原则，他、啊、说哪里用力过度就减少哪里，哪里用力不足就增加哪里，还有协同原则，就是该用的肌肉用，不该用的肌肉不用。 哦， 听明白了吗？ 哪块肌肉要用啊？我哪知道啊？反正一块使劲说呗、 哎。这个真是得怎么说呢？得找专业老师来给教一教，不能瞎教。在那边要有视频的话，看我们两个跟两个傻子似的在张着个嘴。总之用嗓的确是现在，比如说有很多女生说她是嗓音控、 哦、 就是听到好的声音她就觉得哎呀这个、 啊、 对这个人的好感度瞬间增加。 每天那么多师妹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我的声音。 对了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还想找师妹啊？ 没有没有 啊，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消息啊， 啊 其实前天还是一个日子，就是叫中国抗癌日。 嗯， 那2018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主场活动正式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拉开帷幕。在现场举行的院士论坛上，多位院士就说了，患者得了癌症到国外去治疗是认识误区，是对我国肿瘤治疗技术的不了解。 对，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呢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了350万、 嗯、 死亡病例超了200万、 嗯、 癌症已经是成为了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 嗯、 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淑君透露说，按照最近几年的报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要肿瘤发生率和死亡率开始有下降趋势，然而我们国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还在缓慢增长，那么这种趋势呢还会延续。当前我国肿瘤治疗的五年生存率在30%，而发达国家的肿瘤五年生存率是70%-80%，我们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那恰恰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数据，就直接导致了有一些国内的癌症患者就到美国啊，或者是等到那些发达国家去寻求治疗啊。他们的理由就是啊，你看那些国家肿瘤患者的存活率要比在国内要大得多。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中国科学院院士孙燕就说了，说我们中国人得了癌症要到国外治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是患者对于咱们国家肿瘤技术的不了解。咱们国家在食管癌、鼻咽癌和肝癌的治疗方面水平很高、 嗯、 而这些肿瘤在欧美国家相对比较少见啊，国外很多头颈外科的医生一生也只见过几例鼻咽癌患者、 哦、 相反我国医生的临床经验更加丰富。 对，其实是有区分的、 嗯、 那我国医生的这个外科手术水平很多方案其实是高于发达国家的、 嗯、 原因呢就在于我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很多治疗措施包括了所有的药物、 嗯、 啊，用在我国人群当中是不适用的、 嗯、 我们必须有自己研发的抗癌药物和治疗方法。 嗯，当然说到刚才那个什么我们的五年生存率不足发达国家一半的原因啊、 嗯、 我们的这个叫科学院院士君院士也说了啊，程淑君院士也说了，说造成这样的原因是有很多方面的，它并不是只是说啊是不是医疗技术的这个 问题 啊， 是啊， 多方面的原因啊。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跟名字有关。 对对对，说一说，如果让你给自己现在改个名字，你会给自己改成个什么名字呢？为什么改这个名字？ 听听你们的名字吧。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 哎呀，喊你什么名字呢？ 其实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但有的时候有些名字真的不会叫。比如说有位叫张老师的，他说我姐姐叫张，这个名字我们查了半天啊，是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一个繁体的君字。 对， 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繁体的君。我们后来查出来叫这个字念灰。 哦， 是 什么意思呢？ 是在我查了一下，什么人名就雨妇，就是啊，要么这个名字，这个哎，我就想知道当年你父母是什么，是怎么个意思，想要给你孩子起这个名字， 就是为了 我想 能重名。 我想知道你姐姐当年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叫她起来回答问题吗？ 估计没有。 这真的是，其实有的时候起名字很重要，并不是说什么那些玄学，而是因为如果你起这个名字，连康熙字典你都查不着，那人家为什么要叫你起来？我干嘛要叫你？我可能单位领导一看， 对，所以咱们不能为了这个是取名字而取一些特别偏僻的。当然，这个字儿如果在他们家有特别的讲究， 哎，那 这也有可能。 对对对，来看看啊，大家都起的是一个什么名字啊？想给自己改成什么名字呢？我来看一下，有一位这个 Summer 橘子就说了：“早安主播，我来本来呢姓马， 嗯， 我叫马小雨， 马小雨。 由于这些年我一直在奋斗创业， 怎么着？ 所以我想改名叫马慧分子， 哎。” 是这样，我觉得你还不如叫马。 这什么意思呀？ 对， 为啥叫四个字呀？ 为什么要中间加个会呢？ 那你就叫马奋斗不就完了吗？ 不，还直接叫马粪多好。 你这太过分了，你啊！ 对，就 我得替 奋斗的奋嘛 啊！就替这个听众朋友批评你一下。来看看婉迪说，上中学的时候我特别迷恋写武侠小说， 嗯， 当然写不好了呀， 哎， 于是呢我就起了很多的名字， 嗯嗯， 我就曾经给自己起了一个特别武侠范儿的名字， 好， 叫司马玄蝶。 哦， 玄是玄学的玄，蝶是蝴蝶的蝶。 哦，司马玄蝶， 哦，我觉得特好听 啊。 其实这个。我这个昵称啊，这个婉迪啊，婉君的婉，迪斯的迪，也是我一直在使用的播音名儿 啊。 俺、 哦、同行啊， 我看看， 哎呦， 这个美眉哦， 哎呀，原来是同行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幸会， 幸 会， 幸 会 啊！ 哈哈，欧阳婉迪 啊 你这个眉毛画的有点重。 哎，我是。哎， 太黑了！ 他叫欧阳玄蝶是吧？ 啊，也叫婉迪、啊。 我叫拓跋牵马。哎， 我的天！ 来看一下， 你也就给人牵牵马，我告诉你。 好，看看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起名字也是，他想的非常的多。 什么？ 哎，刚才我找这，等会儿我这突然找不着他了。你先看一下啊。 HRO 就说了， 嗯， 高磊大帅好，我姓唐， 嗯， 我要给自己取个新名字。 叫什么？ 我要叫唐甜甜。 哎，不许叫， 因为我们台有一个。 对，那是我们我的心中的女神啊。 因为要和我的姓氏匹配啊，而且唐甜甜一听就比较甜 啊。哦，唐就杰克唐就是唐甜甜。 对呀、 啊，咱俩给他报了。 胶东海还有一个叫什么甜甜的，孙甜甜不是？ 哎， 什么来着？我叫 甜甜，不知道，我认识的人少。来看一下，还有阿范儿说了啊，上小学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给自己改个名字，嗯、叫依依。 依依， 为什么呢？嗯，因为每次老师罚我写名字的时候，我这样我就可以小写一点了。依依依依依依，哎，你孩子，咱能不能够，哎，有点出息啊？ 你叫一二三得、嗯。 对，来看看还有， 欢迎大家呢，这么着， 对， 继续给我们发来信息，互动交流哈，说说我们的话题是， 哎，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说一说，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改个名字，你想要给自己改成什么名字？ 嗯， 为什么？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另外几条消息啊。第一，首先关注一下北京国际电影节，那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隆重开幕了，国内外著名影人是齐聚一堂啊，感受中国风范和首都情。四月的北京是乍暖还寒，对不对？ 嗯 啊，但是电影人和影迷们的热情是一点不受影响的。今天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家中外电影机构的 1.5 万名嘉宾，将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共商电影发展，推动电影文化交流。首都北京也借此展现中国文化和创意魅力啊。 对对对、那么开幕式上呢，天坛奖的评委会主席王家卫携六位评委是集体亮相。 哎， 谈到了本届天坛奖的评选标准啊，王家卫王导坦言说，评价一部电影啊是非常主观的，但是所有的好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 哎， 那就是创作者的专注和执着。那么今年天坛奖评选的标准就是对电影艺术的纯粹性。 哎，电影艺术的纯粹是什么呢？哎，好， 你再问我吗？ 啊，对， 我又不是导演 啊， 我看过瘾就行呗。 对对 对, 对、啊，我有一同学今天还要去走红毯， 啊，真的 啊，哎呦，这个也是很自豪和骄傲的。 哎呦， 这怎么能随便说他的名字？ 哎呦呦， 万一说出来你们都不知道我多尴尬。 我也觉得是这样。 来来， 另外呢，本届电影节呢将持续到22号结束， 哎， 主要呢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单元、北京策划论坛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盛典七大主题、以及注目未来单元、记录单元、电影科技单元、电影音乐会、电影沙龙、芯片发布等多项活动。那么七名国际评委会成员呢将以投票方式产生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主角等十大奖项，那么这些奖项将在4月22号的闭幕式上一一揭晓了。 哎，好，接下来就要来一起说一说名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这样吧，名字呀，我们先让大家这个先给我们发着，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条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哦、好嘞，好嘞， 好嘞。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让你改一个名字的话，你会给自己改个什么名儿？为什么改成这个名字？ 这名儿当年是不是特流行啊？ 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离。 好，来看看大家的给自己改的名字。小维说了，说我的名字是三个字，但是上学时期呢，同学们两个字的名字让我很羡慕。我觉得两个字的名字太炫了，我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改字改名改名，但爸爸妈妈很无语，一点都不给改，说我就给自己长大以后改了个名字叫安宁。 哦， 安是妈妈的姓，当然这个名字只是用来收快递的啊。然后但是我妈妈很喜欢这个名字啊，安宁啊， 就希望你心态平和，对吧？平平静静过完一生。来看看程竹说，我闺女啊叫诗，我查一下啊，叫诗慧，一个岁年岁的岁加一个羽毛的 羽， 单字的解释是鸟飞的声音。 哦， 你多么的诗意哈！ 但是这个名儿， 这个字很少见， 很少见，很少见。 他说这个慧字就是凤凰起飞时翅膀震动发出的声音。希望我的闺女诗慧能够出类拔萃，但更希望她能够坚强、坚韧和健康。你看看这小姑娘， 好， 坚定的眼神。 再来看一下吴小乐还跟我们说了，说我给你刚才说的不是女儿吗？说我这有个我给儿子起名叫汉轩， 汉 是翰林院的汉。对对，他我儿子是属鸡的。那汗呢带羽毛的羽，代表鸡的有衣穿。 有衣穿。就是有毛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 羽毛， 有羽毛， 有羽毛。 然后呢说属鸡呢也喜欢洗干，就是那个这干湿的干， 干湿的干 啊。然后呢代表着就是独角站，可以独立的意思，所以呢，轩就带着一个杆子， 哦， 所以叫汉轩， 哦， 哎，这个名字你看有他自己的意义， 有想法，有想法， 有想法。 你看，真跟过去说再见也说了，我姓乔，15岁以前我叫乔志亮，这个名字是我太奶奶给我取的，我觉得他是想让我长大以后前途一片光明，长大发现不但没有光亮。越来越暗淡了，你说，我就跟我爸妈说，我把那个亮字去了吧，去掉以后才觉得我的名字原来这么洋气。 乔治， 乔， 哎呦，我天哪， 这是一个王子。 好， 我的天， 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大戏， 穿的不错，穿上头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智普大线路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5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广发信用卡满额立减优惠来袭，4月30日前指定日登录发现精彩 APP， 只用优惠支付，可在大鱼铁板烧、西堤厚牛排、多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让你给自己改名字的话，你会改成什么名字啊？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名字？ 是，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慢慢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我在江苏省通过网络电台收听节目， 谢谢 谢哇，尤其这些，我那天去在演话剧的时候，有一位阿姨过来说，看了完了我的演出说，啊，我过两天就要去北欧玩了，哎呀，说我在那边，你放心，我还会通过网络听你们节目的， 有时差我也听， 对，哎呦。这个感人呐、啊，你知道吗？不知道阿姨现在有没有这个已经到了那边游玩了啊？祝您玩得开心啊！ 阿姨，下次你想带我去， 你想得美， 别听我的就行了。 说啊，他说一直都是回听节目的，难得赶上一次直播 啊。 要是能改名字的话，我就给自己改成叫醒醒， 醒醒。 哎，为啥改这个名字呢？他说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就叫醒醒、 哦、 当时没少琢磨他父母给他起名是咋想的，你俩给分析分析呗、 哦、 一脸认真的说啊，等我以后结婚有孩子的时候，不管男女都会给他起这个名字、 哦、 一呢这个名字叫起来顺口，二来这个名字很有个性，重名的肯定很少，三呢这名字还挺好玩，你想想孩子上课的时候老师一点名，哎，醒醒醒醒，这可能起来一片，你知道吗？啊，老师啊，老师，你看见我醒醒啊，我醒醒醒醒，这名儿，哎，醒醒。 孙俪的儿子好像就叫醒醒，小名儿 啊哈 啊 啊， 对、 那个，哎，还有杜江的儿子叫嗯哼 嗯哼 啊， 什么什么、那个， 我所以我女朋友就特别爱看他们那个，就特别喜欢杜江嘛， 啊、 也喜欢他那儿子嗯哼，我说行，咱以后叫有了孩子叫啊哈。 干脆叫阿 T 得了， 哎，还嗯哼啊哈， 哎呦， 嗯、我他来看一下啊。 赵赵说了， 嗯， 我闺女出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名儿，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的天，这还是一个多音字，一个叫伟，一个叫亏， 应该念亏，就是他们姓 葵 姓里面念葵 啊。他说 来高来问你啊， 他葵婉儿这个名字， 哦， 后来一想太难写了呀， 嗯， 索性叫葵一把吧。 嗯， 全家人 人叫奎一吧， 奎一、 哦。哎呀，你把人家后面那个语气词给人叫成姓儿，哎呀， 成名里边了， 索性叫奎一把吧。哎呦， 就一把，我就告诉你就能哭。 哎呀，你这边还奎一把吧？人家说，人家本来发过来的是，索性叫奎一吧。 啊， 好嘞嘞。 下次你记得不要加语气词，我一般都把语气词给念进去。我告诉你， 奎一把吧。 全家人觉得太敷衍了。 嗯， 最后呢，我们家女儿的名字就叫奎一一。 哦，周鸿祎的祎， 哎，结果好多人不认识我们的这个姓儿吗？ 啊， 也同时还不认识第三个字那个祎。 对对对， 啊，然后导致填表的时候，只要不是正式的，我们只能叫小名大朵儿、花朵的朵儿、 哎。你看看哈，简单好用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秋高气爽说了，我叫明宇， 哦， 爸爸给起的，很好听吧？ 啊， 我很喜欢。 啊， 但大了以后呢，是就是这个，我就想让我、如果让我改名的话，我叫佳一。 家一， 哎，家人的家 啊， 依恋的依， 哦 啊，然后呢，好听又平常， 是 啊， 是 他觉得明宇这个很大 啊， 很大很大啊。 宝牛说了，我有个同学叫第五陈莹 啊， 这都什么名啊？ 啊， 第是第几的第五、嗯，数字五。 嗯， 那么有一次新学期来了个新老师，让各自大家伙报名。 嗯。 我叫第五陈莹 啊， 哎，老师说报名就不用说学号了，第五 陈莹 啊，对，我学号是第五。 你姓他姓D吗？ 应该是。 哎，我那次还见了一个人， 啊、 就来我们嘉宾、啊、来我们演艺群会的一个演员， 怎么着了？ 你知道他姓什么？ 姓什么？ 我头一回见那个姓 啊， 姓神。 神经病的神， 对，他姓神，人家是神农氏的后人， 神、哦、神仙的神， 神，对， 哦、 他叫什么来着？叫 神什么？ 叫神龙啊？ 神仙？ 他叫神龙啊？ 神龙？ 就给是个女孩儿、啊， 哇、哦，好大气呀、啊！ 对，这姓神，我头一回见，我跟你讲，哎，还有一个人，好多人在提醒你啊，像陈、李环，嗯、还有后部人都说了，孙俪的儿子叫等等， 孙俪的儿子叫等等啊，那谁叫醒？ 汪峰的女儿叫醒醒， 哦，叫醒醒是吧？ 哎， 哦、等等，我醒了， 哎，等等再醒啊， 好嘛，来还要继续睡一会儿是吧、 哎？好， 哎呀，这永不消失的誓言说，由于闺女的大名太复杂了， 嗯嗯嗯， 小名也叫黑黑 啊， 哎，是叫依是叫黑黑呀、啊？也叫依依 哦，也叫 小名也叫依依。 然后最后加了两个 嘿嘿，然后磊磊给直接改成名叫嘿嘿。磊磊，你今天早上你知道你下了楼以后，你跟我分开走，我怕你被人打，你知道？哎，有一个叫默克，他说我姓赵，我要改名， 叫什么？ 其实他说我一直都想改成这个名， 叫什么？ 叫照相机。 我看行， 我觉得可以， 还可以前面再加一俩字儿， 对， 数码照相机。 哎，你还可以改成复姓，对不对？ 哎，说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想给我自己改个名儿， 叫什么高俅。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吧，就 高玉良。 那个时候说男人啊要大气、oh. 啊，这个心胸要开阔。我那个时候叫高雷，我觉得特别俗气，你知道吗？所以叫我就看那个看一些书籍，钻研一些古籍，憋住了。 我憋不住，我就想你能改成什么？ 特别简单， oh. 高宛城，宛若一座城池。 高宛城。你直接叫高大气不得了吗？大气宛城，高宛城 特别大气啊！这个名字 高宛城， 对， 宛若一座城 池， 大气不大气先不说，特别娘，知道吗？高宛城宛那个 城是城市的城、啊， 哎，但是你要真的叫宛城， 宛城 就是大气宛城那个宛城，我觉得 也 不 行。 我还以为你要改成叫高大上呢啊！ 那时候不流行那词儿，我告诉你。 对，来、哎、来看一下。 梁晨说了 啊，你说啊， 哎，那天在电视上还看见大帅了 啊， 感觉他的样子和声音，那你看错了， 嗯， 他从来没上过电视。 但是谁说的？我前两天刚刚叫什么？那个北京电视台有档节目叫什么来？娱乐的那个 叫什么？ 娱乐在线是吧？ 娱乐七十二变 什么娱乐？还刚刚采访报道了我，真是的，哎呀， 然后把你当成了大兵老师， 哎呀，没有 大兵老师，你最近演的小品了、 哎，最近真的是很疲累啊，哎呀，就应付各种媒体的采访，哎呀，好烦啊，来，接下来的时间说点新闻吧，休息休息，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说的是，如果让你自己给自己改名，你想改成个什么名？为什么？对不对？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然后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就说傅园慧说自己身体已经受不了了，可能要退役了。对。但是今天又看到说傅园慧改口了啊，说亚运会见。 对。27秒16，这是前天晚上太原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小傅获得金牌的成绩。那么这个成绩呢，仅比她在去年布达佩斯世锦赛夺得亚军的计时慢了 0.01 秒，也是今年这个项目世界第一的好成绩。傅园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充满豪气地说，哼，咱们亚运会见吧。哎，一下就给了大家更多的希望，对不对？ 对，其实他之前也说过，说自己这个伤病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每天要吃很多止疼片才能让自己就睡得着觉那种感觉， 才能休息得好， 才休息得好。 哎呀，真的。 所以这些运动员啊，你们看到他们风光的背后，每个人身上都是满身的伤病。 但是我觉得他们运动员有一种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 还有一种毅力。 对， 这个是运动员身上最直观的一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如果你想出来成绩的时候，没有毅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对对， 因为达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达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就会遇到瓶颈。没有毅力是突破不了那个瓶颈的。 我也有这样的毅力，你知道吗？我就毅力在这里不倒。 就是你有这样的毅力，在11点决定起床的时候，你有毅力再突破到2点再起，对不对？好， 那倒没有吧。 高晚成，高晚起，来看一下。还有，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动工了。 莺啼归畔杨柳飘，云压海坨雪亦高。呵，这是每年冬季在距离北京城区80多公里的延庆小海坨山，海坨带雪是令人心醉的美景。4年之后，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等项目将在小海坨山上举办。我们呢，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施工方之一的北京城建集团获得消息，这个项目已经是正式动工了，预计将于明年年底正式竣工了。 哎，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个方面的消息啊。2018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也就是第三届青奥会国内选拔赛，在湖南株洲进行。然后呢，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第一棒选手来自湖北的吴志强，以10秒48获得男子100米冠军。广东选手梁晓静以11秒63获得女子100米冠军，赢得本年度大奖赛女子百米两连胜哦。 真的是，你因为你看之前苏炳添小苏对吧，一路绝尘哈，9秒99、创造了亚洲这个新的记录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在想后备力量如何呢，也不能让他一直这么跑下去啊。 对对对对对、 看来现在还是后继有人呢。 哎，那再来关注另外一位，这个叫 花样滑冰的吧，这是、 对对，花样滑冰的华裔选手啊，那个加拿大华裔选手，3次在世锦赛上夺取男子单人滑金牌的27岁花样滑冰选手陈伟群宣布退役了。那他这个是从2011年开始3次蝉联世锦赛冠军，但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负隅了羽生结弦，获得了奥运会的银牌啊。其实在今年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算是年纪大了，27岁追花样滑冰 是吧？ 对，一般你想想，尤其是女选手，我关注女子比赛比较多哈。 啊，我知道，了解了解啊。 他们差不多14-15岁就会出成绩，就会参加世界大赛。像当年的女子冠军陈露，就是14-15岁一个小短发，然后就出来参加这个全国比赛，获得了冠军，然后走向世界。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世锦赛女单啊，女单世锦赛第三名的这个好成哦，冠军的好成绩。他取得过冠军，奥运会是第三名。厉害了， 不错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关注一场比赛，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将会有一场亚冠的生死战，就是恒大啊对阵，在主场对阵大阪樱花，这场球将会决战，决定恒大能不能够出现。 几点演？ 几点演？ 哦，不是， 七点开演啊。七点上演，好吧，双方演员将会正式入场。好，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球说的不太顺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如果让你给自己改个名字，你会改什么呢？ 会有人起英文名吗？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哎，来看一看啊，首先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刚才咱们读到一个叫第五陈莹的，咱俩在说他姓D嘛，不是，人家刘涛、阿尔蒙还有星星、曼曼以及什么陈都说了第五是百家姓里的最后一个，说是叫第五 啊、甚至还有朋友说像第二、第七也都是复姓，像第五一样也都是复姓 哦、 可能还真是身边有这样的姓氏哈 啊，真是哈、那个来看看，嘟嘟说了，我有一天做梦，梦见给自己未来的闺女起名字 啊， 梦里呢叫惊艳。 晶 圆，晶圆、早上起来突发奇想，要是按照梦里这个音起名字的话 啊、 也不错呀，我就选了一个名字，一个叫静圆，女字那个圆 圆， 希望能做一个安静美丽的姑娘。第二个是静圆，镜子团圆，就是那个破镜重圆那个啊、说希望一生都不会有遗憾，两位觉得哪个好一点啊？ 第一个， 我不喜欢第二个。 你不喜欢第二个？ 镜园，镜子的镜园、 嗯。哎，我倒是觉得我刚才读错的那个挺好。 哪个呀？ 叫经验， 经验， 经验，对不对？我们说经常说经验了吧？ 哎呦， 经验了， 太俗气了，我觉得。 经验 不好听。第一个，第一个啊，我支持你叫第一个 就好。 艳影说，我名字叫张艳影 啊、 每个。第一次认识我的人都问我、哎，你跟张靓颖什么关系啊？是姐们没有啊？ 哎呀，好、 我烦的不行，我要改个名、我就叫张大花、叫张大花都行。 叫烦，不愿意跟名人重名啊。司长亮说了啊，我媳妇儿龙可飞，听你们节目特兴奋的说 啊， 我要改名，我要改名，我叫龙在天，我在龙在天， 天， 他要飞呀、 但是烦你了吧？ 对，我闺女叫思慕飞，你猜猜是啥意思？思慕飞。做金融的， 咱闺女那么小就开始做金融， 哦， 好大气， 叫私募，你看啊，私募飞，哎，我倒是知道，因为我们那儿有一个整个的村庄都姓司， 司 就是他那个司， 我知道咱们同事他老公也姓司， 是吧？啊，就是姓司，私募飞， 对， 想想什么意思啊？ 啊， 但是我刚才看到一条特别逗的， 什么？ 是这样啊。我先跟你说这么讲、他的父母是会计、于是他也学了会计、干了十年的会计， 一家的会计， 哎，然后你猜他叫什么名字？ 会计 啊， 算数，数钱， 不是，他这名叫王培， 王培，这啥含义啊？ 王培啊，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名字，你这个名字还能当上会计，确实是不容易， 就赔钱的， 对，就王培，他是那个土字一个土字的培，培养的培、 哎呀，培养一个会计真是不容易啊！ 对，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继续聊聊我们今天关于名字的话题。 哎，对啊，然后再读一条啊，说，这个贺亚军说，哎呀，你们读读我的，我就快要下车了啊，我给自己取名字的话叫郝亚军。 嗯， 原名是郝亚军，就是那个 就是冠亚军的那个亚军。 哎，我妈取的，从小到大一直被人误会是男孩。如果改成这个名字叫亚军，又好看又好听。哼，最重要的是不会引起误会。郝亚军啊，郝亚， 郝亚， 直接把军去了多好， 不是一块表的名字吗？郝亚，嗨， 郝亚，哦，来，这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来，这个4月16号，周杰伦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合照，配文说，第二首新歌准备了解一下，再过一个星期，等着不爱我就拉倒，不想听就拉倒。之前预告第一首歌等你下课的时候，他曾经表示希望生日前出新歌，还开玩笑说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算了。哇，周杰伦又要出新歌了，那真是又要火一阵的啊。 就出新歌也不容易，现在就大家非常挑剔了， 对 吧？ 对对 对、 嗯、 还是经典老歌经得起时间的抵挡啊。由黄家强发起举办的祝您愉快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将在6月10号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真是。到时候呢，黄家强将邀请众多的音乐人一起用歌声来缅回怀。你一唱歌我就念下去了。 对对，这是给你配个乐，确实是。 来缅怀黄家驹。祝您愉快呢，也是黄家驹离开的第一年，黄家强为了怀念他而创作的一首歌曲。 好，再来关注一下时尚精英，时尚精英职场剧逆光昨天首度曝光黑白分明概念海报以及主创阵容。该剧由张涵予和蓝盈盈领衔主演。哦，蓝盈盈那个 演那个丫鬟那个， 对，现在他的这个演技在 哦《 演员的诞生》当中也是被 得到认可了， 得到认可和发掘啊。 是是是。来，我们继续看电影。在上个周末上映的影片当中，不出意料，惊悚片《湮灭》票房不理想。惊悚片本身就不是中国式 场所喜欢的类型、嗯、而前期的湮灭也几乎没有任何宣传，尽管影院是给出了 15% 的排片率，但是票房占比呢要远低于这个数字，三天累计分账票房才3500万元， 已经超乎我想象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第九届导演协会年度奖近日公布年度青年导演提名名单，五位青年导演竞争2017年度青年导演的荣誉，他们分别是老寿的导演周子阳，乘风破浪的导演韩寒，前任三再见前任的导演田雨生，还有缝纫机乐队的导演大鹏，以及闪光少女的导演王冉。然后五位提名导演都是男性，且除了老寿之外，提名作品全部是商业片类型。你看我们这今天说名字，可能每个人看到名字的时候都会琢磨琢磨啊、哦。 对，但是提到影片可能还会有一些印象、嗯、我这票投给闪光少女。好，我 啊 真的挺好看的。 是吗？ 你可以看一下。 哎，我没有 看。我也是经人推荐之后看的。啊， 好吧， 来，我们听听音乐会。国家大剧院的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于近日正式拉开帷幕，演出呢是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九支乐团，其中包括苏州交响乐团、浙江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等地方交响乐团。那么眼尖的观众就发现，这些乐团当中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老外。如今呢，不少外国音乐家被中国的良好音乐环境所吸引，也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外援之一。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把最亮的你写在心间，寂寞的远方有多凄凉，让我安抚你的沧桑。最终的心啊，从此无论多少的风风雨，你都要把我好好珍藏。你把你的梦交给了我，你就是我牵挂的远方，从此无论月落还是晨起，我日夜盼望你归航。让我照亮你的方向，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把最亮的你写在心间，寂寞的远方有多凄凉，让我安抚你的沧桑。 好，来看看大家都想要给自己改成什么样子的名字，好不好？ 来，有一位叫这个叫是硕吧啊，他说关于名字让我想起个事儿，我初中体育老师是个女的， 哦， 叫杨雪， 好听， 丈夫叫杨亮， 好听， 生了个闺女叫杨杨亮雪， 好 家伙，你看这 俩人谁都不耽误啊。 对对对， 啾啾就说了，我名字叫凌晨，就真的是凌晨的那个凌晨啊，好几次告诉别人我的名字都被问，哎，你这是艺名吗？哎呀，小时候报名绘画班，那会儿看《还珠格格》 哦， 我就告诉老师我叫林紫薇。 哎呀， 上了半学期课了，我妈去看我的签到情况，愣是没找着我名字。 你小样，你逃哪去了？你都没来上课， 我都没写 凌晨。这凌晨这个名字多好听啊， 多有意义啊！凌晨生 的 吧？ 真的凌晨。哎，不是，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能合起来还有一个其他的意义的那种名字，真的很棒。哦、人家还有人说了， 说什么 ？Chocolate 说了，高雷，你这个名字确实是俗气。 你、啊， 我没有宝宝的时候，想给他起名字叫丁木子。 哦， 因为我老公姓丁， 哦、 我姓李。 是。 后来孩子出生以后呢，叫丁米粒儿了啊，因为孩子属鸡，我想他有米吃。然后呢，家人都不同意，然后就起名叫丁子琪。我也觉得这名字挺俗的。我最想叫他丁木子，哼，好吧，接下来进广告，消化一下气， 有机会给他改过来呗。 从此无论月落，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 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艺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全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介绍。 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早晨的气温也不低，现在8点多啊，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15到16度了。今天白天是阳光是比较充足的，气温呢会继续上升，预计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城区啊还会高上1到2度。那么由于前段时间气温的上升啊，北京已经出现杨柳絮飘飞，这个呢也是正常的。这杨柳絮的出现啊，如同桃花梨花啊是开放一样的，表明了北京也进入到春意融融的季节。现在呢也正值呢观赏这个鲜花的时候，那么有花粉过敏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要适当的注意防护就可以了。那么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来看啊，未来3天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是强大的暖气团控制，主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但是呢，由于气压场的减弱呢，大气透明度啊稍微转差，也就是说不太清晰，有些轻度到中度的霾，但是呢并不影响啊开车出游。而阳光呢还比较充足，气温呢会持续的比较高，一直到星期五啊，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27度上下，早晨的最低气温呢也在12到14度。那么在一天里啊，大部分时间感觉是比较舒适的，也适合大家安排啊郊游踏青。那么天气的变化呢，在本周六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北啊，将出现一次啊降雨的天气，所以北京呢也会出现降雨，周六的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目前预报最高气温为17度，这和这几天比呢要下降了10度，所以咱们大家那个外套啊，厚一点的外套呢还不能轻易啊就收起来了，还要准备好。当然还有几天的时间，也请大家呢要关注啊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动金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气桥到清河桥，北沙滩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儿到大瓦窑。以上的高速路段呢，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ping low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啊，跟大家说说名字啊，这是聊一聊，就是起名字。我们今天早上话题是叫，如果让你给自己改个名字， 对， 你会改一个什么样子的名字？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名字？ 嗯， 好不好？ 说说原因。 其实今天早上也真的是见到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接下来这位苗就说了，我儿子叫秋天， 秋天 姓秋。那个一个山丘的丘加一个瓜耳旁那个 啊秋天，我们希望他的人生就像北京的秋天一样，硕果累累，秋色宜人。 你看 多好，人家 小帅哥 秋天，你这名儿正好上课的时候来，秋天起来回答一下问题。 哎 哎，你说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叫秋天 哦，然后 这名儿挺好， 他再把所有关于秋天的歌再唱一遍 ， 哇、哦，那更浪漫了！ 哇，这名起好，起得好 有意义，有意义哈、 哎！来， 再来看看杨，就是这话题让我想起了当初给润润起名字，润润姓潘 啊， 我就想着潘高啊，潘天呀、什么的。后来有人说别让孩子这么累了，你改变思路， 对对对， 借了雨润的音 哦、 叫潘雨润 哦， 也不错， 对。叫十亿也行，来看看 还不是叫百亿呢，更有钱。 你傻呀、他姓潘 啊，潘十亿吧，潘对呀、叫潘百亿，比那潘十亿更有钱呀、听起来。 行，潘十亿已经见了好几个后了，是吧？来，你还想让他怎么样？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阿某说了，我原名叫张鑫，总有人说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啊 啊，于是烦了我。80年改了叫张萌 啊， 但是我是个男的呀 啊， 东汉有几名武将叫某某萌，当时没人叫这个名字，90年后呢就遍地都叫萌了 哦 啊，你看我的英文名叫阿萌，就太阳神啊，注册名叫阿萌，我的天哪，你把这个名字玩的他怎么各种各样的啊，人家能说出古代典故， 是 英文的解释 啊， 这起名也绝对上 多古通今 哎、 对吧。WY 就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特别有文采的哥们儿嫌自己名字俗、说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改成叫王子涵、我当时觉得好好听 哇， 但貌似他跟现在的00后重名真的是比较严重，现在动不动就什么子涵子涵， 对对对，这也是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一会儿会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的名字都太 太电视剧了 啊 啊！然后呢，一会儿会聊一聊啊。刚才那个不是有一个司长亮说了吗？ 啊， 他女儿叫司慕飞， 哎， 他让我们猜是什么意思吗？ 是啊， 他老婆叫龙可飞，他后来又说了一下，我儿子叫司慕龙， 司慕龙， 司慕飞，哦、你能想出来什么？ 我想 这都不明白， 我别瞎说了，我再给人说出点歧义来。 他老婆叫龙可飞 啊， 他的儿子叫司慕龙， 司慕龙， 女儿叫司慕飞，他的意思是 就是各取一个字儿呗， 对，就是爱慕、啊、他爱慕自己的老婆、 哦、 龙可飞嘛，哎呦我天哪，这个好得转好几圈，我跟你说啊， 圆圆就说磊哥大帅好，我想说我不想改名， 嗯， 但我有个特别喜欢的名字叫佳音。 哦， 佳是家人的佳， 雷佳音嘛， 哦对 是啊、 哦、感觉特好听，本来是打算给女儿取、哦、但没想到是个儿子又用不上，谁说的， 谁说雷佳音不就用了吗， 我们认识一个这个话剧演员叫杨佳音 啊、 哦、对，是仁义的、嗯、演戏可好了 对吧，哎、哦、你看啊，暖男说了，我给我朋友改个名字吧，我准备叫他饕餮啊，太能吃了哈。还有毕利先生说，今天堵车上班迟到了，不过能把节目听到最后了。改名的话，我又想了想，我本人呢叫董伯松是吧？应该叫，总有人叫我董锦松。 董伯松对， 董伯松 啊， 所以我要改成叫董大壮。 嗨， 你这个好、啊、家伙，咱改用心点改、啊， 真是用心点，像小萌一样。 嗯， 我老婆名字叫夏天。 哦， 哎，我们台主持人也叫夏天。 他应该不是真名吧、 啊、他不是， 应该艺名， 对对对，艺、啊、名叫播音名、啊 哦、 然后呢英文名呢叫 Summer、嗯、因为就是英文的意思呗、 哦、 外号呢，我老婆的外号叫萨摩耶、嗯、希望他别听咱们台、嗯、那你还敢说你都不说一声匿名， 哎呀太好了啊、 哎、 你看人家名起的也挺好啊，萨摩耶，微笑天使啊， 对呀， 多好 啊就是掉毛有点厉害， 嗯，好，来来来，不愿透露姓名的张一飞说了，磊哥已经停好车了，马上就要上楼开会了，今天这个话题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是吧， 我就想知道大帅叫什么， 我告诉你， 来请发红包100元，然后告诉你来啊、还有这个启程说了，有家孩子啊，老大叫赵婉儿，老二叫赵兔儿、 啊、 谁能看得出来这其中的端倪，我问你为什么老大叫赵婉儿， 赵婉儿， 对，然后老二叫赵兔儿， 赵兔儿， 嗯， 那我哪知道啊， 哎，你就不知道了， 婉儿 啊， 兔儿，兔儿， 嗯，不知道了吧？ 旅游， 我跟你说，如果他再生老三叫什么名字， 你说 你就能清楚了。 你都知道他老三叫什么名字？ 他如果生个老三，一定叫赵思睿， 思睿三。 One, two, three. 这当大 赵婉儿兔儿 three 啊。 我的天也是行了。 来来来。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关于名字的这件事儿。 如果让你改名字你会给自己改成什么，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那个接下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第三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下周末4月21号和22号，也应该叫本周末啊，4月21号22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普基地月宫一号将向公众开放，这是透过舷窗一探月宫真容的绝佳机会啊，哇，这个是个好机会啊， 对对对，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下月10号月宫365挑战计划收官，舱内志愿者将回归地球，这意味着月宫一号将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月宫一号的开放时间是4月21号22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4点到17点，报名方式您要发送邮件到，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跟大家说一说拼音啊， 叫 Lunar Palace， 你别乱拼啊 ，Luna 叫 L U N A R P A L A C E， 后面还有个 L，然后 @163.com 来预约， 那是 one， 那是 e palace， 不是不是不是，它那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哦、 都是 l，、哦、都是应该是 l 啊、哦。然后呢，标题写预约参观，正文的正文按照相关要求填写，审核通过者将于4月18日收到回信、邮件，内含专属二维码以及参观场次，机会难得，赶紧预约。其实大家只要搜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普基地啊，这样的这个字样应该能搜出相关的新闻来啊。 对对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花儿，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130多个品种，40万余株的郁金香陆续开放。那么今年展区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秘密花园、市民在这个植物园可以欣赏到黄色的普瑞斯玛、黑色的叶皇后、复色的鹦鹉等等、北京植物园还举办了专家带您拾花草的活动、园艺师呢将免费为我们的游客讲解郁金香的知识了、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唐山南湖景区昨天开始免费开放、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的唐山南湖生态旅游景区可以免费逛了。经过唐山市委市政府批准，从4月15号开始，南湖景区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 太棒太棒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东京迪士尼吧。 嗯，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35周年庆祝活动 Happiness 的 Celebration 15号正式开幕了，我告诉大家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活动截止日期呢是明年的3月25号，期间呢有日间的游行，夜间的豪华娱乐表演、Celebrate Tokyo Disneyland 东京迪士尼乐园里的 小小、雷，你知道有一条新闻说现在咱们国家出现了就正式颁布了英文的等级， 英文等级啊， 就综合的等级， 12级， 不是最高九级， 最高九级 是这样。你像以前有什么英语专业叫专八、 专八、专四、 还有什么你考4、6级 啊、那是普通的。 它其实是各种级别混杂的。 对对对。 那咱们国家现在把它给统一了， 统一了， 统一了一个，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叫九级。 哦，九级。 就是你甭管你是之前你是专四还是专八，你是怎么着， 还是业余的。 哎，你如果你能达到他的那个标准，是有一个国家统一一个标准。 哦， 哎，你是几级几级？ 对对对， 像你这种， 他们就是按照我这个级别制定的九级。 那为什么只设九级，就达不到12级呢？ 因为没有人能超过我。 来，这样没有人超过你是吧？他这个35周年庆祝活动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35周年。 Happiest Celebration。 哦，好好，大家听到了，这就是12级的水平，好吧？啊。你们加油啊、好， 对，人家还有呢，这个水上迎宾表演、香脆巧克力主题特别商店以及特别的商品、特别的餐饮都是特别的、 哎，好好好， 特别你知道怎么说吧？ 特别 啊， 特别啊， 特别啊， 对，特别 英文啊 啊，英文 啊， 特别 ，special， 哇，你好棒嘞嘞！你都这个单词你都知道， 难道聊不下去了是吗？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啊。咱们说一说，如果让你改名字，你会给自己改个什么名字呢？ 对，未来会起个什么新名呢？ 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想念着消失的你。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说自己的名字会想要改成什么样的呢？王英杰说了，我第一次互动啊，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你了，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他说了，我家小宝宝半岁了，当时十月份出生，想取名叫晚秋， 晚秋， 小名叫晚秋， 晚秋， 哎，好有意境啊！又觉得太文艺了。我妈希望满满的，什么都不缺，所以最后取名叫满秋， 满秋。 和晚秋是差点意思， 叫深冬嘛， 叫满秋。哎，你别说，人刚才有位叫韩寒寒的 啊， 他呢是给这样给自己孩子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呢？叫寒夏， 寒夏， 哎，叫寒夏。哦，我就听到这个名字以后，我特别想给你介绍个对象， 叫啥？ 那边有个叫秋天的，你说人两个人出去，是不是？你好， 春夏秋冬， 你说秋天。你好， 寒 夏。寒 夏 哦， 我讨厌过冬天，我。 好。 西威就说，我有个朋友一家子，这个老公呢叫炎炎，一个门里边一个三、啊，炎炎。女的呢姓许，炎子边一个五，她叫许一，一二的一。然后呢，他们俩生了个儿子，你猜叫什么？叫炎五许。 哦， 人特别 真好，这个 等于整个把他们俩自己的姓全都用在了一起，而且特别有意义。 哦，这名字起的真妙， 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有了你严无许， 真棒，这个名儿。 但是他儿子以后长大了什么感受呢？我叫严无许， 不是每次老师上课都是、来严无严严无无许啊。 天， 但是这个名儿起的真妙 啊， 真妙， 特别有意义。 哎，真的。哎，考拉，我刚才不是说的，我们有一听众要去北欧玩嘛？ 啊， 他说大帅，我来了，我刚才在床上听你节目呢，你刚才说我了，我23号去北欧，我还会继续听你们节目的。 哦， 别千万别告诉蕾蕾啊，他会带着你去的啊， 一路平安。安啊， 哎，一路平安，谢谢谢谢您的支持啊。好， 任意球专家说了， 嗯， 我的名字里有一个音，就是朱音的那个音、 哦、 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元音的音， 嗯， 小时候觉得很怪啊、 哦、 长大后觉得还挺好听，直到几次去医院我都被叫成了某某苗，树苗的苗。然后快递天天给我写成某某菌，细菌的菌。我就烦了 啊、那行，好，朱茵也没有错是吧？还有刚才不是有个叫满秋的吗？说依旧说了，满秋立马和南屯成为兄弟。 为什么？ 满秋好像有这么个电视剧叫满秋 哦， 前两天刚在电视台电视八套播过 哦， 满秋里边其中的一个演员还是咱们台的主持人。 真的？谁呀、啊？ 嗯， 哎呀， 对。 他爆皮了吗？就眼睛了？ 就没 开个玩笑。 人家是当年演完了以后才入的台、 哦，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应该是交通台许可。 哦， 他在 《 满秋》当中扮演了儿子。 哦，哎、就是演员圈混不下去了。 哎，就。好，把这条转给我们交通台同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对，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下企业所得税中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一些规定。 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号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对上述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2015年1月1号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企业按上述规定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60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度总和法。 另外，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也可以选择不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I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说的是最近啊，重庆一位刘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全部都是如诗如画般的名字，配图就是刘先生在儿童医院拍摄的一张照片，14个宝宝有13个都取着优美的文雅的名字，比如说诗涵啊、淑贤呀、 天呀，其实以往给孩子取名大多都是跟时代事件在走，出生在春天叫春生，出生在国庆前后叫国庆， 对对对， 什么什么抗美呀、元朝啊、拥军啊等等，这些名字明显的打着时代的烙印。 还有一些就跟着当时的主流文化走的，比如说荣华富贵呀、文才武斌呐 然后还有这个金玉满堂啊等等的，一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依次取一个字做孩子的名字。 对， 比如说高文、高才、高武，对吧？ 对。其实呢，1971年计划生育开始推行，独生子女逐渐变多，从那时候开始，取名的风潮啊，就变得繁简结合了。有的家长呢，直接给孩子取单名，还专挑常见简单的字，比如说伟大的伟、芬芳的芳、勇敢的勇、明白的明等等。而有的家长则会结合职业理想考虑谐音，查阅各种的典故。 同时还有一种命名方法，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坚强的延续了下来，那就是请为先生根据出生时间方位什么等等的来给什么五行啊给起个名儿。那根据2017年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发布的重庆市2016年新生儿入户用名的相关资料显示，男性新生儿入户用名前10位分别是浩然、浩宇、俊杰、宇轩、俊豪、宇航、子豪、浩轩、博文、子轩。 这个轩太多了， 轩太多了 为什么呀？ 女性的用名前10位是什么呢？ 诗涵、心仪、子涵、心言、诗琪、子轩、思涵、子涵、可心、雨涵， 全是涵。 我的天呀！ 由此可见，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爸爸妈妈们、妈妈们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注重含蓄婉约，说明这个时代大家都崇尚文雅和优美的东西啊！ 大家啊，今天这期节目听完了以后啊，也多多少少可以再动动脑子，给自己家宝贝起名的时候， 是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克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老伙计，就赢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